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郝淑文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可是现在勾当不见了，审问就开始了。这么晚哪去了？何小曼说，上厕所。你平时起夜吗？有时候。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郝淑文继续审问。胆子倒挺大的嘛。何小曼毫不费力地听出审讯者话中的双关意。那时有关郝淑文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曼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啊？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我才看见。 你平常的记性多好啊，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能够记着啃完它。何小曼连少息都不敢，郝淑文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了一个狞笑。那个东西哪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啊，你知道啊。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知道？哎，问你呢。 郝淑文指着衬衣， 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了你知道啊。哼。走廊两边的门此时都开了缝，缝隙渐渐变大，询问陷入僵局，郝淑文只好重来。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是吗？ 谁烧了？啊，没烧。 道那玩意儿哪去了。何小曼还是不说话。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何小曼眼泪流了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曼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他面前的未来的分队长。他的目光在郝淑文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他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21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他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曼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他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他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文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了。何小曼的目光在郝淑文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一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是何小曼就是不低头，不认罪。我们所有人在秋天的夜晚打着串串寒噤，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的长久一些。门内的某一个女兵站上了证人席，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这个证人很愤怒，继续说，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文又开口了，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有撒谎。 郝淑文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着说，他撒谎没有？审判团异口同声，撒了。 我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曼的眼泪干了。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曼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郝淑文被何小曼的这一声呐喊暂时镇住了，大家都从他的这句咆哮里听出了那一句骂的语言，听出了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他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它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它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曼继续看着前方，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一声嚎叫打断了郝淑文，何小曼无词的嚎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1.58米的身体作为底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 正是何小曼的短小，使她发出了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文被何小曼的叫声给吓傻了，我们都傻了。何小曼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何小曼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嚎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了，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他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他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他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他两记耳光的时候。何小曼嚎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是清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文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皮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一张煮软的馄饨皮儿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他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他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文存在着，对于何小曼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曼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另一个当然要嚎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女兵们对何小曼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到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1976年夏天的恶热，等夏天过去，人们对那场酷暑有了别种理解。那种毒热原来酿着大地震，酿着大人物们的大谋算，天灾和人祸老天是先知的。可是此刻的我们却浑然不觉，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之中，为了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曼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的溶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发飙，女舞者们起范，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的舞到了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一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曼搭档的男舞者到底怎么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3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没怎么样。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另一只手舞动着半截香烟， 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洒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 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说完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播放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 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曼， 你们俩怎么回事？ 何小曼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朱克说， 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道， 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 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 朱克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曼好。杨老师说， 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脱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大，本身是靠藤椅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的屁股上。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哐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儿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的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曼毫无关系，手离何小曼的身体有数尺远。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曼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又胖又大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嘎吱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嘎吱窝多少流通点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了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儿几乎压没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只剩牙缝里嘶嘶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嘶嘶声。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 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一听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得朱克的意思。杨老师此时45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 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杨老师转脸问何小曼， 朱克说换谁？ 何小曼不说话，根本就没有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朱克又开口了， 您换别人托举他试试。 杨老师就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杨老师说， 你们都怎么回事啊？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嘶嘶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加深刻。 您老的嗅觉没事儿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朱克指着何小曼说， 让我托举他多不卫生啊，您自个儿闻闻，他整个都是馊的。 大厅里静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终于安静了。杨老师说， 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同志，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地说道， 朱克同志是爱卫会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曼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个时候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的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一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在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的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生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吗？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予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的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的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抱何小曼比没得抱还糟，朱克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的机会。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